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对，今天就是一期非常特别的随机波动。首先是我们仨其实在两地，建国和之琪在北京，我在温暖的海南岛。对，然后我现在其实和严艺严月在一起，我们三个今天刚好在三亚碰面了。严艺严月先跟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严月。 大家好，我是严月的负责人严一。 耶、yeah, 我们终于又来到随机波动了。 我们来参加这个今日头条的我在岛屿读书的线下主题日。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刚刚见过，很开心这次又在很温暖的海岛相见。今日头条的我在岛屿读书这个活动，其实除了严一严月，还邀请了我们的老朋友，有刘晴老师，我今天也见到了、 嗯、 然后还有我们很喜欢之前有碰面过但是没有深聊过的作家七几年，就是我等一下会跟他有一个线下的对谈。然后也是通过这个契机，我其实了解到今日头条它不只是一个资讯类的平台，就它这几年也出品了很多文化类的长节目，就包括这个我在岛屿读书，它今年已经做到第三季了。然后我看豆瓣上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交平台都评论它说是一个慢综艺，就是类似向往的生活这种慢综艺，是一群新老好友聚在一起谈论文学和写作。然后这里面其实有邀请到一些作家，也有译者学者。这个节目里面有一句我挺喜欢的话，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而书是我们相连的海。它其实也表达了即便如今我们有很多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媒介，但是书籍其实仍然是我们的精神岛屿，也仍然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也能在我们很难过然后很痛苦的时候给我们很多慰藉。所以今天我们就在海边，然后和严严月聊聊阅读和写作。 开心。 首先你们要不要还是介绍一下你们的书，虽然应该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对，我们今年新出了一本小说，也是我们的第一部小说，叫正常故事。然后它里面包含九篇短篇，讲述的呢就是一些很离奇的但是又很正常的事情。 嗯，主要是写都市女性的现代生活。 对， 我现在就牢记这两个标签。 不然忘自己写的是啥。 对。对，因为我们其实之前也一起做过一场线下活动嘛，我记得就在上次线下活动，就是其实你们提供给我们一个大概的就是你们写作的想法。我觉得里面我捕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关键词吧，就是叫尴尬时刻。嗯，然后刚好我这两天在微博上又看到一个帖子，它被转发了很多遍，它说女性需要发展出一种享受尴尬的能力，女性在长期规训中发展出一种打引号的体面，比如人际关系里下意识的接话、捧哏、打哈哈，甚至在很多人际场域里面默认女性是氛围担当，享受尴尬就是在对方言行过线的时候主动晾着对方不接话，然后不替对方打圆场和找补。这也让我想到你们书中写了很多这种尴尬的人物，或者捕捉到很多有一种当代生活的尴尬时刻吧。能否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当时为何想写这种人物，以及为何想捕捉这样的时刻？ 嗯， 我觉得这个你真的抓得特别好，也是我之后也想继续写的。 嗯， 而且我们刚才有聊到啊，就是因为现在我看到了很多，包括我们说发疯文学啊、打字文学这种， 嗯， 然后我就会想，为什么大家现在精神状态这么疯的情况下还能正常的维持生活？其实有一个真空时刻，就是你在发疯之后，别人能够明白你的心情，能够接住你，就是那一层尴尬。当一个人发完疯那一下，对方其实肯定是接不住你的。 嗯， 但是那个尴尬它就有非常多的含义。然后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写的就是这种，当你通过不接话，通过沉默去 点出这个裂缝的时刻。 对，这就叫做一种尴尬。但这种尴尬是很有力量 的。嗯，是，就像师爷刚才引用的那段，我感觉女人一直被用作这个世界的美缝剂。 嗯， 就是填补那些空缺，让世界看起来更美观。 嗯，然后当它不填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失去了。 对啊，看那些丑陋的缝。对，尴尬对我来说是一种很不和谐的东西。 嗯， 但是我尤其是做了喜剧以后，我就越来越喜欢尴尬。 嗯， 因为我觉得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看似平等和进步的世界里。嗯，但是其实问题依旧存在，和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嗯， 对，但是大家会看不到这些问题。 或者会掩饰，因为我觉得尴尬和羞耻的区别就在于，羞耻是对某件不该做的事情大家有这个共识，而且一旦被识别了，哇，就要剖腹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尴尬可能你识别到以后你就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 嗯， 然后但是这种忍不见得就是正确的，就像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意识到有问题但是选择不去改，就让它尬一下。那更多的尴尬就是我认为是一种不完美带来的尴尬。就比如说我们作为女性，如果我就是一个讨好型人格，我就是不想让话掉地上，那当别的女生在说好我们现在这样不让话掉地上，我就在那我还是要捧起来话，那我就又把自己处在一个双重尴尬的处境，而且变成了那种不愿意进步不愿意改变的女性。嗯，可以说是一个不完美的女性主义者，这种处境也是非常尴尬的。但是每个人都会有，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想去捕捉和正视到这些进步中存在的问题。 对， 我开始写作以后，我越来越把自己当做一个人物看。 嗯， 就比如说我经历生活中巨尴尬的时刻，我就想说， 可以写下来。 这种自我剥削好爽啊。 对， 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女人其实恰恰是很少把自己看作一个鲜活的人物。 嗯， 我们都会去像妍妍说的，就是像美缝剂一样，我们要被迫处理生活中很多问题。就好像大家尴尬了，我们就赶紧去帮助大家圆滑，然后谁忘带纸巾了，我们也赶紧递上。就是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好像是被动的要维持一种秩序，但这个秩序本身让我们很焦虑，或者说做这些美缝的工作让我们很焦虑。你时时刻刻要察言观色，要去关注到一切，而且你同时也会觉得自己不重要，因为你的摄像机永远是对着别人的。你好像一个完全客观的摄像机，一种那种史诗拍史诗电影的那种导演镜头。所有的主角他们的情绪他们的故事才是重要的，你只是作为一个上帝都不能在上帝的旁观者。但如果你非常有作者性的话，其实你会很去强调自己的情绪。那他让我尴尬了啊，这个尴尬我来跟你说一下。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想写这一方面的东西。 对， 这样能让我有非常有主体性，能让我在生活中都非常开心。 对，颜怡的解办法就是用尴尬打败尴尬。 我想到我之前有一次参加一个就是长辈的饭局吧，然后这个饭局上就是有两代人，然后这个长辈就是他先想让就是在座的所有的小辈都每人站起来敬一轮酒，然后这个其实还在我的接受范围之内，就对吧，就是从小到大我们大多数人都遇到过这种环节，就是敬酒环节，就是能够应付得了的。然后敬完一圈酒之后，他又让所有人站起来，每个人表演一个节目。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超过，就有点超过了。然后确实，大部分人也没有什么可以在饭桌上拿出来表演的才艺。然后我很幸运是，就是我其实是按照这个座次，我是排在最后一个。然后我就看前面的人，就是有一些人，他们显然就是有很多饭局经验嘛，就可以用一些没那么尴尬的方式，但是又把这个节目表演了。然后到一半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她特别年轻，她就站起来说，我给大家打一个健身操吧。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尴尬和好笑，就是在场没有人期待说在这个环节有人的，就是有点像说小时候那种忽然有个人站起来说，我给你打一套军体拳吧。然后关键是她非常非常的认真，他是真诚的觉得说，哦，我确实没有什么才艺，我只是会打这个。然后打完他就祝大家说，祝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就是这个环节过后，我就觉得我获得了很多的勇气来反抗这个表演节目的环节。 那你表演了什么？ 就是我最后站起来就说，我说我不想表演节目，然后并且让要求表演节目的那个叔叔表演了节目。对，然后因为我一开始觉得说我可能是在场唯一一个可能会在这个环节里让大家不舒服的人，我就有很多制造这个尴尬的压力。我就觉得如果最后这个局就是不欢而散，或者大家觉得很奇怪，就是我的责任。然后当这个女孩站起来之后，我就觉得她卸下了一部分我的压力。我就觉得说，哦，其实也没关系，就是尴尬也可以。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微妙。然后我就开始非常非常喜欢他，我就对他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好感。我就觉得在这个场合，就是 可能需要一个人来打破这种害怕尴尬的环境。我也觉得说它是一个特别像小说里面情节的， 对呀， 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经历。 对，对，就是你其实很难想象这种场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那他自己觉得尴尬吗？我想问。 我觉得 他觉得尴尬。 对，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觉得。 我觉得他是一种真诚，非常真诚的态度，就是他没有想说我起来是为了反抗这样一个酒桌的霸权。但是对于我来说，他确实卸下了我那种心理包袱。 就是说当你的尴尬和周围人不一样的时候， 你太能忍受尴尬了， 你就能反抗很多旧成规。 就长辈叫你起来敬酒，你突然阴暗爬行。 对，类似于这种吧。 我还想到就是我们三个之前一起去拍一个就是广告，然后就拍了，就是拍的很辛苦，然后我们其实都觉得很辛苦，然后最后杀青的时候那个导演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辛苦了，然后我说对，确实挺辛苦的，然后他俩说没事，你也辛苦了， 就显得他们好有礼貌。 对，但是我又觉得说，其实 你再补了一句，但是还是我最辛苦。 然后我又马上补了一句，我说哦，你也辛苦，但是我觉得我这个就比较苍白。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其实我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统一的观点，就是我们想表达就是你辛苦了，但是我确实也很辛苦。对，就是所以我就想说，就想到之前刚那个分享，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你身边有人承托你的话，其实那种尴尬是可以被化解，或者说你就是能被化解一点点这样。 对这种感受， 我好想做个实验，我下次随便冲进别人的酒局 打军体拳， 我们现在每个人都表演个节目，然后这些人会不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人一个一个被迫站起来就开始表演。 可能会，我也经常这样，就是因为我太不懂这些规则了，我都不知道他要我干什么。有那种长辈，男性长辈跟我敬酒，他就把酒杯这样递过来嘛，意思就是要我敬他，我以为他要给我，我就抢过来。我本人是的。哇，你好仔细。 我觉得咱们刚聊这个尴尬，我觉得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然后我觉得它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说，在一个社会，或者说就大到社会吧，小到可能像之前刚分享中一个酒局上面，就是女性的位置究竟在哪里的问题。而且这个位置，我觉得一方面是可能大家或者说传统文化里面这个结构里觉得你的位置在哪里，另外一种就是你自己体认你的位置在哪里，就有点像说严一刚讲的那种，自从你成为一个创作者之后，其实你拥有了一个新的视角，你可以去调试自己在这个环境中的位置，然后这能够变成你素材的一部分。 是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大环境里的位置，就比如说我们讲的这种，就像刚支起这个例子，就是传统的老男人或者文化人的这种饭局里面，就是很多时候女性就是一个美丽的摆设，或者说男性开玩笑的一个素材。还有我觉得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以男性为主的文化活动里面，他们会找一个女性的主持人，就这个女性的主持人就好像给他们是一个调和剂。对，或者说就是两个可能年纪比较大比较有威望的男性文化人，他们就要配一个比较年轻的女孩子，年轻的女性作为一个主持。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反映了在大众眼中女性的位置应该在哪里，你好像就是一个地化的人。 对， 或者说你就是让这场对话的气氛比较和谐的。 地化这个忽然意识到它在物理层面也很有意思， 对， 把话递来递去。 对，就是一种很卑微的姿态的这种感觉。 对，双手托着一个人的话传到另一个人。 对，是的。然后像包括我们可能在你们小说里也讨论，比如说男偶像的问题，还有在大众文化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这种男性的这种形象背后其实是很多女性在围绕着他工作或者创作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说那个同人文的创作其实很多都是女性创作出了一个男性形象，最后触达了更多的女性。所以我们还是可以就接着刚刚的话题，就是你们在生活或者工作中是否有这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体验，以及是否拒绝自己被放在一个很不舒服的位置。但其实我觉得你刚回答了一部分这个问题，就是当你创作的时候你会这样。但我觉得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还是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创作者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很自然的下意识的反应还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大家认为你应该在的位置上。只有当我认为我有一个使命，我创作赋予了我正当性的时候，我才会去改变这个位置的感觉。 有道理，我是就不敢发疯嘛，因为我觉得 我试图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女性的风病理化成一种世人无法否认且必须尊重的疾病。 嗯， 比如说秽语综合症，它就骂人嘛，但是你只要告诉大家这是一种病，大家就必须去同情这部分弱者。而且我之前看到阿金卡卡讲了这么一个段子，特别好笑。他说自己作为英国人，他必须要礼貌，如果别人做一件讨人厌的事情，他们只能发出啧的那个这个声音，他们不能真的骂他。可是有一次他在飞机上，有一个人可能挤了他一下，他就一下没控制住，他就骂了一个傻叉，所有飞机上的人都看向他，就震惊，作为英国人怎么能直接说出脏话呢？你居然不啧一下。然后那个人也看他就非常生气，那个人觉得你敢这样骂我，我就可以打你的那种气势就盯着他。然后就说阿金卡卡就急中生智，立即假装自己是秽语综合症患者，他就傻叉傻叉，我了个大傻叉。然后那个人就立即改变态度，就没事没事没事，你好好休息什么的。然后更搞笑的是，在这之后，因为在那个飞机上，他之后但凡那个人再路过他，他还为了装病还要接着骂他，看一次骂一次。 而且我的小说里面有写这样一个职位，就是他们是专门为这些男艺人，他们有些歌词可能会冒犯到女性，他们就专门来做这个修改。因为我有段时间我真的在想，如果我做不了脱口秀，我可以去找这样的工作，就是我帮这些男性表达者润色一下 文案， 表达学院。 哎呀，我觉得这是为我们女性开发的一个工作领域啊，这个时代多好。 对， 但你们在小说创作中，你们就是像颜月说，你是会写一个把它病理化，还是说你最终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就是一个不病理化，就女性也可以随意骂人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他就喜欢写女性随意骂人的那种，他问他一些女性恨物品恨一切物品，他有一段长恨歌。然后我觉得他确实在我看来，他是一个会把写作写到极致的人，就是比如说他写那种恨的情绪，他就会写到非常的透彻，然后用100种方法去骂这个东西。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些比喻和我觉得是其实很难我总结他的写作手法为比喻或者类比或者隐喻等等，我感觉更像是一种像蒙太奇，他结合了很多手法。比如说他写那个男偶像，他不知道周围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字，然后他是有名字的，所有人都叫他某某老师，那个拍摄的人他只能叫他斯坦尼克。 对，然后拿苹果箱的人就叫苹果箱，就他们被赋予了物的名字。如果这个是一个，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你突然来到这个地球上，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只有一部分人有名字，那部分人的名字跟他们旁边的物品的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是很真实啊？因为我有印象，我看过一个那种舞台的彩排，那个男艺人确实就是叫那个拿着斯坦尼康的那个摄影师叫他斯坦尼老师，就是 还省去了康字，好像 是大概就是他真的是这样称呼他的。 对，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自己真的在录节目的时候观察到的。 但是他们会管这个艺人叫艺人吗？还是说叫你的名字？ 他还叫名字没有，他会叫那个对对对，这个真的特别好笑。因为他比如说严怡，他们就会叫严怡老师，然后一般不会叫艺人。然后那次我碰到陈宙凡老师，他一开始没认出我们来，然后但是看我们穿着一个礼服，因为是共同参与一个活动嘛，他就过来问我你是艺人吗？然后我说我是爱人。他就崩溃了，我也崩溃了，因为我没有想玩梗，我真的以为他在问我是不是艺人。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包括在这样一个场域里面，就是只有在权力中心或者闪光灯中心那个人他才拥有名字。就像平常我们日常生活中，你对一个女性，她可能也是谁是谁的妈妈或者谁是谁的妻子，就是她也是一些代称，而不是她真正的名字。 哇，这个立即就把高度给拉了。对，因为我觉得女人就是经常被降格为物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就是我写的这个女主角，她就得了一个叫厌恶癖的病，虽然我好像没有写进去，但是我给他的人设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厌恶一切物品，因为他不想厌恶人，但是他会发现，当自己被降格到物的那个层面的话， 自己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的身份、 嗯、 所以他就开始讨厌一切，他开始学会仇恨、 嗯、 但是仇恨物。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在讲偶像或者说在聚光灯下的这种人，其实刚刚严一也提到有一篇叫做男偶像嘛，然后我记得在这篇里面其实我很喜欢的一个概念叫做希望劳动。偶像行业它是通过希望的贩卖和流通来维持运行的，就是不管是这个行业中的偶像，就在偶像位置的这个人，还是说在粉丝位置的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希望的劳工，他们都在给希望这个概念打工。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好呀，因为这也是我们的真实感受、 嗯、 我就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比如说当我们都觉得就观众朋友们可能都觉得女性脱口秀演员越来越多、 嗯、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很有希望，这当然是，但是呢大家仔细看比例还是没有变、 嗯、 比例并没有增多，就总体人数变多了。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去做一个更利于女性表达者的环境，而且大家也看到今年节目，我们参加那节目的环境它就是不太利于女演员的正常表达、 嗯、 就是感觉平常你在线下讲的很 OK 的段子，一上那个节目就觉得哪里都不对劲，就会有很多人和机构给我们递橄榄枝，就说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女性向的东西吧，不管是节目还是有可能是一个什么项目啊什么的、嗯然后你刚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这是希望。 嗯， 但是呢你再仔细一聊，你会发现他要你做什么，他要你比如说你去开小红书账号，你去开抖音账号，然后要你自己去策划，要你自己去每天直播，把你逼疯的这种强度。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我得到了一个希望，但是我只是得到了一根鞭策我自己的鞭子。 嗯， 就是我没有拿到任何实际的资源，只是好像做事更有动力了。 嗯， 然后就觉得哎，这种希望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我后来也有意识到，就是大部分的那个在使用新媒体去试图做博主的人的共同处境。 嗯， 就是我们都在搅和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但其实是因为我们都是分母，就如果没有分母就没有分子了，所以分母一定要存在，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嗯， 但是分母心中就充满着希望。 嗯， 对，我想到之前我跟杨大一老师也聊过这个问题，他就说到道长他会认为我比如说我能吸引到50000个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人、 嗯、 OK 那我就够了，因为我在可能全世界就50000个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嗯、 我再扩大也没有意义，我在想做直播增加流量，但是你到头来只能，包括之前还看到一本什么书，好像是说不知道不记得是不是韩江的书还是谁、 嗯、 就推广的有一个人说这本书就算多卖10万本也就是多增加10万个不理解的读者。 这也太残忍了吧。 我就觉得难道世界上还可以有对自己的认知和规划如此清晰可知的人吗？ 对， 就没有一点剩余的欲望吗？ 是的， 我不仅要规划好自己的工作，还要规划好自己的欲望，每个表达者都会有一些受众，那你要不要再去扩张，要不要说我成为最头部的那个、 嗯、 包括我要不要再多赚钱然后再扩大自己的声量，我觉得这对于现代这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无穷的诱惑。 嗯， 然后我有个特别直观的感觉，就是当我在比如说我们在线下签售的时候会跟读者合影，然后我喝酒了我脸就会僵掉，就是笑酒了然后我就会揉脸。 嗯， 然后我有时候做直播或者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我觉得做直播的时候感受更明显，因为你看不到对面的人、 嗯、 你也不知道谁在看你，你就像被投入了一个欲望的汪洋大海当中、 嗯、 你要对每一条游过的鱼儿微笑。 嗯， 然后我那时觉得要是我有赛博之脸我肯定也在揉我的赛博之脸。 对，而且我也特别想采访你们仨，就是我觉得希望劳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 嗯、 就不只局限于偶像行业和娱乐行业，它更是一个全民都沉浸在其中的一个事情、 嗯， 就比如说我想到我们其实很喜欢看卡戴珊的真人秀、 嗯嗯、 但是我也非常清楚的能认知到那是因为只有有钱人能把自己各种各样的毛病打扮成个性，穷人是不能有个性的，他们不能有变化，他们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嗯、 他们必须有连续性，就像一个今天的厨师他有义务也是昨天的厨师、 嗯、 他的菜品不能变化，一个今天的司机也有义务是昨天的司机，但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是因为当我们把这种普遍的劳动转化到 社交媒体上，这就很吓人了。因为司机和厨师至少是可以下班的，但是咱们就比如说我们举那个例子，我们现在也得开始做小红书，做各种各样的新媒体，然后在其中变成一个新媒体人，变成一个就博主啊或者什么的。那这其中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在出卖的是个性，尤其是偶像出卖的是他们讨人喜欢的点，不是讨人喜欢的点，应该说是他们讨人喜欢的程度。他们没有任何真正的标准，就是看你是不是有观众缘讨人喜欢。这个在我最近看的有一本书里面，它被称为身份认同劳动。那这个劳动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但人的个性是必须得能下班的呀，你不能让我的个性都不能下班了，不能转变了。那这种 你就培养出一个招人喜欢的个性，专门上班用，然后下班你变成一个超讨人喜欢。 对，就是那叫塌房嘛。塌房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恶了。 对，我觉得塌房其实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边界消失了，就他上班和下班的边界，或者说真正他可能所谓的个性，或者他生活中的一面刺破他荧幕形象的那个瞬间，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就是塌房。 对对。 那我想问你们，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包括这种整个算法的统治下，你们会觉得焦虑吗？ 焦了。 焦虑。我也想问你们焦不焦虑。我们最近一次焦虑就是上次开小红书直播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对这些东西免疫了，但是我播着播着我就意识到旁边那个在线人数你是一直看得到的，而且它真的非常迅速的在变动，它实时在变动，你会发现自己说一两句话就它人数就下降了或者增多。就大部分都在下降，一直在跌，没有，就是然后你就会觉得你理性上会觉得说这可能跟我说的话没有那么强烈的关系吧，因为我现在还是认为大多数人看直播就是点进来看一下就走的那种，没有人真的完全一直守在那里看就我不太理解这个算法，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真的说一两句特别炸裂的话就立即有一堆人涌进来，但是他会给你造成那种感觉。 就是我根本就不想说话，我只想表演吞活。 对啊，你就开始立即想来整活了，就 我想吞三米的剑气， 这种感觉非常可怕。然后你直播一结束就立即弹出来这场报告，也会有工作人员告诉你当你这场直播的最高点是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之前直播的时候也有完全一样的感觉。第一次直播的时候我大概就播了可能得有将近4个小时吧，然后我朋友都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播这么长时间，就是你不能就只播个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这样吗？我说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数字。就是对，因为你看到那个数字就是实时在线人数，这个是只有主播能够看到的数字，然后其他的就是观众他看到的是累积的人数，就是累积进入过这个直播间的人次，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实时在线的人数。如果这个实时在线的人数它一直在往下涨，你是不可能下播的，就是它在一个增长期。 所以你那次直播这么成功， 你看着它越来越多。我是觉得说它可能跟一个时间段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已经播到3个小时了，但这个时段可能是也许是整个平台它流量最大的一个时段，所以你就会感觉到说好像你播的越久它的人越多，在线人数越多，然后你就会特别容易被这个数字绑架嘛，就有点像你在高点抛售了你的股票的那种感受。你不敢出去，你不想出去。如果说它比如说随着时间的增长它在线人数越来越低，那你自然而然就想说那我现在就是该关了，对吧？就是看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它越来越高，我觉得你就很难关掉它。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这个东西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后面我就不再直播了，就是我自己也觉得非常荒谬，并且连着说这么长时间确实对人的情绪和身体和嗓子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消耗，但是当你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你真的很难退出去。对，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就别开了吧，就是不进入它。 嗯， 哇，你真的很理性哎，而且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做出选择，我感觉我就不行。 但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就是是这个系统设置的，让你很难去抗拒。 对 对，就是它其实是引导性的。我觉得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就大家比如说会说你发这种视频，就是你的封面图很重要，你一定要找一个就有你自己的或者有人像的。小红书就是喜欢有形象的图，然后要美一点什么的。然后我有一次就是弄了几个手机还是什么，就是特别抽象的那种封面图，我就觉得说我要反抗一下这个算法，结果果然就是数据很差。但是我就会觉得说那我也接受，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一种行动的方式，我就是不想要被这个算法绑架。我觉得这也可以是一种训练，就虽然一开始我也会，我觉得我会焦虑，就比如说看到那个数据不好，我就会觉得哎，我弄这么辛苦就这么几个人看， 对，但是我又觉得说好像也不能完全被他绑架，就是不能完全就跟着他，你要去找最准确的这个标题，然后最能吸引眼球的这个封面图，这也让我觉得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小红书对我的影响就是有点好笑，就是比如说他，我们都知道小红书是很注重生活向的东西，他也会很不就不像可能微博，他会更推一些名人，然后小红书他就推一些素人发自己生活向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当你比如说我们想发一些关于书的观点啊，就不是关于书的观点，就是发一些观点的话的时候，你就会想说，我这个生活吗？我这个 就是你，我符不符合他的那个范畴？ 然后发微博就会想，我这个名人吗？ 然 后我就觉得，那我发点日记，就是然后你慢慢就觉得我是在发 QQ 空间吗？就会很奇怪、 哦、完全被平台和算法掌控的人生。 对、 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到希望，可能我觉得我们在10年前20年前当我们聊希望的时候，它好像还是一个更长时间范围和更大空间的一个预期、 哦、 就比如说那个时候你对中国的房地产很有信心，或者你相信它的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发展的，所以我愿意贷30年的款去买一个房子、哦、就 是 它好像是一些更宏大的，以及你和一个就是结构更宏大的一种关系。然后现在我们聊希望的时候，它好像变成了一个比较微观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对， 就即便是可能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关系，它其实也是一种一对一的粉丝对于这个偶像的想象构成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好像是更就是更私人化一点，但是这种关系它看上去是独一无二的，但又是高度相似的，就是每一个关系和关系之间。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好像是我们现在聊希望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很大的转变、 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嗯、有啊，我觉得你说的太准了，就是确实是那种像你说的那种很普遍，虽然各有不同、 嗯、 但它真的是一个很公共的问题。嗯，就像我觉得大家为什么会去选择进入这些新媒体行业啊，或者怎么样的、 嗯、 去当博主什么的，还不是因为原来的那个结构已经进不去了嘛。 嗯， 就传统行业就是对年轻人并不包容的呀，那大家就觉得我至少自己去当个博主还有希望嘛。 嗯， 但是这个其中包含着就结构性问题被遮蔽了，这的情况下大家依然是会遇到像刚才提到的各种障碍物找的问题、 嗯、 就依然很恐怖。而且会我自己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的精神疾病确实是越来越严重，就是会有那种、 嗯、 各种现在大家叫得上来名字的精神疾病越来越多，嗯，然后会有那种名人， 嗯， 有看到他们突然疯掉， 嗯， 就可能就发现他们一直在嗑药啊，或者怎么样，对，就是那种非常疯狂的异化的状态，好像越来越直接的显现在人的身上了，就感觉以前提异化还是一个特别遥远特别哲学的词、 嗯、 现在感觉每个人都在实践异化、 嗯、 就肉体上都能反馈到很多很现实的毛病、 嗯、 我自己就感觉自己肉身就在被异化，就非常明显的感觉。 嗯， 嗯，看那个直播数量就开始像吞剑的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线下和线上的那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不清了。就如果说只是互联网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家里打开了电脑才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可以进行线上的生活，但现在我觉得在有智能手机之后，我们几乎每分钟都穿梭于线上和线下之间，就是你可能上一秒钟打开了微博，下一秒钟打开了微信，而同时你对面可能还坐着两个朋友在跟你说话。就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种分裂在的，就是可能线下的那个你是完整的你， 但线上的你，我觉得每个人线上的形象都不可能避免的是一个侧面的你，或者是一个 纸板一样的一个被提炼了人设的你。我觉得人可能是因为这个无数的自我在产生非常频繁的冲突而变得越来越焦虑，或者说越来越疯。我今年还看了鲍曼的一个谈话集，就是叫自我，然后叫 Practice of Selfhood， 它其实也是一个对话集。然后这两位男性知识分子，他们也蛮年长了，但我觉得他们还很有勇气，就谈了一些非常新的问题，就是比如互联网时代的这种名人时代、网红时代的自我意味着什么。就我觉得他们的一个观察很有意思，他们就是说现在的名人是什么呢？现在的名人变成了他真的就是他为什么是名人，是因为大家知道他的名字。他可能没有什么世俗上的成就，但是他是一个名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一个所谓网红逻辑的一个观察。对，他们两个也提到说，那现在名人最大的诱惑是什么呢？就是你成为名人，你的形象和名字就高于你的世俗成就了。你可以没有成就，但是你有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对于当下的自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观察。 对， 这个真的非常准，确实 已经替代了其他一切标准。 是的，而且名字直接能带来点击量。 对， 点击量其实是最重要的。 是的。 而且刚才视野也提到了这对人际关系的影响、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想写的东西、 嗯、 对，因为像比如说男偶像，漂亮男偶像里面，我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两个人到底他们之间能发生什么、 嗯、 因为一个是那种啥也不懂的漂亮的男偶像、 嗯、 一个是一直在后面给他劳作的女性的怎么说呢，文案写手、 嗯、 但是而且他其实也是个骗子、 嗯、 他骗这个男偶像自己是个记者嘛，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他只是一个前编辑。然后我想写他们，就是我想就刚才我们也说、 嗯、 就是不管希望劳动还是刚才提到一些异化的问题、 嗯、 他到底怎么影响更普遍的人呢？如果你今天不是一个博主，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刚刚说的，他会影响到你怎么看待另一个人、 嗯、 如果你要和这个人进入亲密关系呢？对，就当我们说我们崇拜一个男偶像的时候，我们内心如果想跟他谈恋爱，那如果我真的能跟他谈恋爱，这种恋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恋爱啊、 嗯、 这是不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恋爱、 哦、 这种很可怕的一种关系、 嗯、 然后当这两个人，我们以前看到的爱情故事都是两个也是地位比较悬殊那种爱情故事，会比较抓眼球嘛。 嗯， 像这两个人其实他们地位也挺悬殊的、嗯、但是他们之间真的有爱吗？就首先你们觉得现代人还真的有爱情吗？还是只有，因为我感觉他们对手机和信息和点击量的性欲会更强一点比起对人。 对，是的。 我记得我看那个严怡的那篇小说叫《美洲鼓》的时候，其实他就探讨了在一个名利不对等同时又是互联网时代的时候，那个婚姻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婚姻还存不存在。我觉得那一篇还挺逗的，就我看到前半段觉得它像一个现代版的商事的故事，就是明明是两个进步青年，然后到最后其实是女性，因为她是一个，如果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她是一个会在职场上制造尴尬的人，虽然她很能干，但她没法融进这个男性的共同体，所以很快遭遇了职业瓶颈。然后这一篇就以男性的视角在审视他，就是那我们的婚姻还要继续吗？或者说我应该先抛弃你呢，还是让你来抛弃我呢？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回家想要去学美洲鼓，而这恰好是她的先生小的时候学过的一个东西，又变成了她的先生成为一个强势者，就是要来教她会不会打鼓，然后要来评判她的鼓打得好不好。就我觉得这一篇就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微妙，就是包括他们两个对于这种权力关系，对于婚姻是什么，以及在就是甚至到最后都不会做爱了，因为这个女的好像会跪在这个男性面前。对，我觉得那一篇很有意思， 就感觉在做爱的时候他们也是一个徒弟在拜师的一个姿势。 对、 啊 就是、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一篇，然后我是觉得说你们的小说里可能很多都处理了一个年轻女性成长的这么一个话题吧，就是她如何在 职场和亲密关系里面去发展自己，然后如何面对一个既是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一个男性，如何去处理结构性不公在日常生活中给女性带来的那种麻烦、障碍和困惑。我觉得这个其实都是非常具有当下性的话题，然后我觉得可能很多同龄的女性都会很有共鸣。然后我看这一篇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可能最近几年我们也在一些国产剧里看到类似的情节设置，比如说有能力的女主角遇到了这种酒桌性骚扰，比如说曾经一起打拼的情侣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分道扬镳了，但是可能电视剧会安排这个女主最终战胜这些困难，她就是会化险为夷，步步高升。但是在现实中，或者说在这个小说里，可能女性最后会幻灭，进而选择主动退出。而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是跟我们今天所鼓励的一种所谓的叫女性上桌，它是一种相反方向的一个动作，是女性的一种主动退出。我觉得这个设置特别有意思，就是我想到说邵逸辉他在聊到说铁梅这个人物，他从调查记者变成了一个公众号小编，他就说他想突出的不是铁梅的失败，而是当一个行业消失的时候女性的一种灵活。而这种灵活其实恰恰是因为女性在曾经的体制里面也是处于一个边缘位置的，就是女性在职场里往往不是一路向上的，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女性常常处于一种游牧的状态。就是当一个新的行业崛起的时候，女性总是这个新行业里面重要的力量，但当一个新行业它也逐渐的体制化的时候，女性又会再一次失去她在其中的位置。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今天非常典型的一个状况，无法用先发和后发来理解这个问题。就比如说男性更早的进入某一个行业，所以男性占据了这个行业的主导，而女性是后来者，她需要慢慢的适应赶超，进而重新掌握一些重要的位置。我觉得好像这个叙事具有一定的迷惑性，似乎我们在一个行业里扎根越久，越努力的忍受和学习，我们终有一天会迎来我们的时代，这种感觉。我觉得它其实并不是对现实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描述。真实的情况是，即便有一些行业就是女性创造出来的，女性也很难在里面一直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就是因为当一个行业逐渐体制化，它逐渐的变成了一个更官僚化的，有更多的这种权力交换，更多的这种 under the table 桌子下面的这种东西开始出现的时候，女性就无法参与到其中了。这个其实跟女性遭受的这种所谓的酒桌性骚扰是同样的问题。而她遭遇酒桌性骚扰，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小律师，她可以被欺负，而是因为这个制度就是这样的。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女性确实是会主动选择退出，这种退出你也很难说是一种投降，或者说是一种主动让出了某种东西，而是她不得总在变换自己的位置，就是处于一种游牧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游牧这个词真的 很准。 然后我写美洲鼓这篇的时候，首先它确实肯定是讲了这个两个，我把他们放在离奇当一个实验对照组， 对， 就是来反映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就是女生可能在同样的职场位置上她发展的不如男生好，但是我确实也不断的让她再回到这个场景，回到这种不平等里面，最后还让这个女生主动退出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挺开心写出她最后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这个东西是现实，当一个女人她没法在职场上做到很好，她在亲密关系里还老被她的伴侣当做徒弟， 对， 她是否还能有自己的爱好，她是否还能有自己生命释放的时刻。其实我最开始都没有写她打美洲鼓，我最开始写的是吹口哨，就是我想找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到滑稽的一门， 而且吹口哨很妙，就是这是一个很男性的行为。 是，我也觉得吹口哨很好。 就是单纯的用嘴在放屁了。对，但是最后还是选了美洲鼓，也确实是我想到了爆裂鼓手。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他可能没受过什么教育，或者他很傻之类的，他也 有权利获得那种他的生命在释放的那种心流时刻、 嗯、 就是他可以不顾周围的人比他强多少，或者他的男友比他厉害多少，他一直需要他的引导和照顾，他可以完全抛弃这些吗、 嗯、 然后他就进入到一个旷野一样的心灵时空里，开始疯狂的打鼓。我觉得我很喜欢，小时候很喜欢这种，我觉得文学中全是这样的人物， 嗯， 对， 什么离家出走的人，什么堂吉诃德，这不都是放弃了一些看似体面的生活， 放弃了他们的家庭， 对，放弃了他们的家庭，他们需要老婆照顾的家庭， 对，但二十年后发现老婆还在等他， 嗯，对，把孩子养大养成 老婆也不搬个家什么， 对，然后我就想说。嗯，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这种人物，我觉得所有喜欢文学的人可能也会喜欢这种人物。 嗯， 那么为什么这些人物都是男的呢？因为我就会看到这种悲惨处境都是女的。 对啊， 但他们还可能还是无法彻底发疯，他们还是得照顾家庭嘛。 因为我觉得他的女主角啊，经常经历那种弦崩坏的时刻。 嗯， 就比如说《美洲鼓》里面，他自己一直自我 PUA， 认为自己不够努力，自己知识不够丰富， 嗯， 直到自己有一天忽然意识到为什么自己不能得到升职，就是因为她的男朋友能跟领导睡，但她不能跟领导睡。那这个睡是很干净的睡哦，就是单纯是因为他们出去，出差，两个男生可以一起住一间，就是标间。然后，但是如果是女生就很难住嘛，就不能跟男生一起住， 嗯， 但是又没有足够多的女生来开一间标间， 嗯， 所以这其实。而且这个设定很复杂，它其实包含了很多层的问题， 嗯， 但现实就在于你没有盟友，然后你但是你介绍的那些就是哦，原来是因为我不能陪领导睡，我男朋友能陪领导睡，对，但是这个就可能是他弦真的崩掉那一刻。如果你还一直告诉他你只要再努力一点， 嗯， 你赚大钱公司当然就不会亏待你，就让你一个人住大床房什么的，他也可以啊，可以让他接着下去干到 CEO 什么的， 嗯， 但是我很喜欢这种崩掉的时刻，因为这种时刻才能让你意识到问题在哪。 嗯 嗯，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很多规则当中， 嗯， 比如说这个人他鼓打得比你好，然后你就会感觉你生活在他的阴影之下，你永远打不过他， 嗯， 然后你就会想要出走，说我可不可以不管这些，我可不可以就算我打得没有别人好，我也还是可以去打这个鼓， 嗯， 那最后他确实是也是登上了那个综艺大舞台， 嗯， 在那里打鼓。我很希望有更多的女性，或者说更多在传统的标准下没法得到认可的人，能够有这样一种释放自己心灵的时刻。 我想到你们2022年第一次来随机波动的时候，是参与一个女性创作者访谈的系列嘛，然后那个系列里除了你们还有邵一辉和倪占葛，然后我们设置了一个同题问答，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大家在创作男性人物的时候觉得自己能真正的理解男性吗。然后我今天回去看了一下你们当时的回答，我觉得这回答很有意思，就是颜月就说弗兰岑在自由里面塑造了一个很复杂的女性角色，然后你觉得他没有把这个女人当做女人来写，他是把她当做自己来写的。然后颜怡说，即便是一个女性创作者，当她刻意的从女性的角度来写的时候，也会写出很假的东西，语言里会有很多客体性在里面。然后我记得你当时举的例子就是说，你们在做这个脱口秀综艺的时候，有时候会为一些女嘉宾写稿，然后当你们就是很就是有意识到说你们在写一个女性的时候，你们也会写出一些很刻板的东西来。然后我觉得这个回答其实很有意思，我也在想说，今天你们就是成了小说的创作者，然后在你们的短篇小说里，你们也会写男性角色，甚至会把男性角色当做这个男主角，当做第一人称的这个叙述者来写。那在你们写男性的时候，你们是把它当做自己来写的吗？你们会觉得有什么难以跨越的这种性别上的差异吗？ 我自己是确实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所谓的男性在写，我就是把它当我自己在写，只是我把它放在了一个我具体设置的情境下，同时也采访了一些男性。我其实我写的过程中就有在想说，诶，我可是在写一个男的，我要不要性转下去， 嗯， 但是我后来想到，其实我的生活中的态度也一直是这样，就是性别真的是一种文化塑造， 嗯， 我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上男性就是什么样，女性就是什么样， 嗯， 然后我身边有很多很像女所谓很像女性的男性， 然后我写的这个美洲鼓里的这个男友，虽然说他也确实没有说很帮到他女友，但我觉得他是一个挺正常的男生，虽然我一直在阴阳怪气他，但我觉得他也尽力了吧。 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真的跟之前不一样。我会觉得很难的，就是我可能觉得比之前更难了，就是跨越各种信息的鸿沟，因为真的是觉得信息太多，而且我之前可能是会看的男性作家比较多，然后他们比如说弗兰岑他比较厉害嘛，所以他把女人当成人去写就还好，但是我觉得女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理解男人，就是因为男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太过于重要，如果我们不理解他们，我们得不到工作机会，我们得不到任何关系，然后可能也是一种弱势者那种习惯性的动作，但男人从来不做阐释性劳动，他们不去解释，所以我们就替他们解释他们的行为，所以就变得特别理解他们。然后而且他们借我们的口把他们的行为说得非常的正当，以至于好像就我们都跟当律师一样，就是一直在为男性辩护。当然我也同意它是一种社会性建构啊，我也不觉得有真正纯粹的男性，但是所以我后来自己写的时候，我跟严英的区别就在于我没有以男性作为第一视角去写，可能是对我来说我的故事不适用，而且也有点难，就是我觉得我很难去做到写出一个完全真实和亲近的男性。我后来又意识到不同的作家跟自己人物之间的距离是不一样的，弗兰岑是一个特别特别同情人物的作家，也有那种作家是嘲讽，平等的嘲讽每一个人物，跟他人物一点朋友都做不了的那种，然后我觉得我可能是贴近弗兰岑那种讨好型人格，就是我想被我的人物簇拥着的那种感觉。除去这个写作层面的考虑，也是在实际层面考虑的话，我觉得文学就是要写复杂的人物，尤其是拷问自己的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会写醒肉这一篇，是关于一个关于性骚扰的很好笑的故事。我会觉得本来我们觉得很容易理解很容易说清楚的事情，一旦它放到微博上或者任何一个社会事件中，这怎么能吵那么多废话呢？怎么就说不清楚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很好理解啊，但后来意识到不管是我们的社会议论还是在文学中，其实大家都尤其是关于性骚扰这个主题，大家没有去捕捉那个最难以说清楚的点，大家可能是在捕捉那个最正义的点，或者是最大家讨论最多的那个点，而不去讲一个女人是如何变成一块肉的。可能那个时刻很微小，根本就没有人去注意。那么当我去写这种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必须去要捕捉到那种时刻，然后和这个人物之间的距离也自然就成了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要写如果我以一个完全嘲讽的态度，我塑造一个非常邪恶的男性，然后上来就一天到晚性骚扰女性，这故事没什么好写的呀，这不一天到晚在发生吗？我确实有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你如果去了解他的背景呢，你会因为他的背景也很悲惨就原谅他吗？他可能是一个小人物，他可能有别的问题，除去性阶级的问题，他可能有劳动阶级的问题，那在这个你要站哪边呢？如果这是一个站队的问题的话，那你去了解到这个人的前世以后，你再去了解一下这个女性又有更多的前世，然后替两边说话的人又有更多的前世，那你在哪一边呢？而且最微妙的就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人呢，你要为他说话吗？然后你如果突然发现这个人是你自己呢，你要为自己说话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去每个人都问自己的问题。因为我写了两个女生，这个故事是我用来引入另外一个女主角的故事，我觉得借由这种事情让两个女性相遇，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设定就是他们会发现自己永远在被迫划分阵营，然后这个女性也是一个，就他会发现自己的处境也很不利，总之就是他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而且这个尴尬很丰厚多汁的这么一个处境里面，就是他一方面又意识到在所谓的宏大叙事面前自己的问题好像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但一方面另外一个女性又告诉他，你这个问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就是 因为大家去判定性骚扰总是说啊，什么叫做性骚扰，我们来下定义吧，摸到隐私部位才是性骚扰，摸到别的部分就不叫性骚扰。但性骚扰真的可以这样被定义吗？那人是由隐私部位和普通部位拼成的吗？就是那会不会有一个人隐私部位特别多呢？就是它是一个就是我们去观察规则漏洞的过程。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来提醒他的这个女生，她又是一个处于上位者的女生，她抢了这个女主角的工作，虽然她不是自愿的，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有这样一层尴尬。然后这个女主角和那个男主角的关系又有一层尴尬，他们和另外一个所谓的真正的敌人，就是那个去伤害数字劳工的另外一个大公司之间，就是很复杂。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想还原生活的复杂。就是当我们去根据一些结论去做决定的话都很简单。但就像刚才你们提到，比如说事业，你会根据自己觉得不舒服，就不再放那样的封面图，然后像知棋也会停掉，就你们都在做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的反抗。那我们怎么去像你们这样去做到去反抗呢？如果当我们信息过于复杂的时候，我们到底根据哪些信息做出最后那个决定呢？这可能是文学能还原的东西，而且是探讨的东西。写这篇包括男偶像那篇，我真的有一个目的是我希望文学带我去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我正是因为我想不清楚，我想把这些人写得更极致，我看看在那种情景下我到底会怎么做。 刚才颜月提到这一篇让我印象也很深，就是他是在颜月这一本里面，题目叫做醒肉，就是其实在大家读这篇不久，你就能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职场性骚扰的问题，就是反映这件事情的这样一个小说。其实我们可以在很多的你们的小说里看到这种议题，比如职场性骚扰，然后甚至是女童在幼儿园被性侵，然后以及女性因为自己的性别劣势而很快的遭遇到职场的瓶颈。但我在读的时候也会觉得这种好难写，就是因为它这种事情已经变得像一个议题，或者说已经变得像一个微博热点，就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来进行文学上的加工会非常的困难。我在读的时候也会不禁带入你们的创作者这位置吧，我会在想你们写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一些担心，比如大家其实现在就是面对一个职场性骚扰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容易想到在职场上可能出现的种种反应，就是有一些人会支持这个受害者，然后有一些人会说你是不是小题大做，或者说我们是不是要衡量一下这个性骚扰的尺度，那还有人说现在是时候吗，我们刚刚凭借这种性骚扰的议题扳倒了对方的公司，那现在我们马上就要自爆，这件事情会走向何方，还会有人说如果我们自爆了是不是就是一个晚尊的一个处理方式，反而比对方棋胜一招。就是我觉得它其实特别像一个真实的职场，你甚至可以想到如果在自己的公司出现了这个问题，可能也会有这个甲乙丙丁分别带入到这些脸谱里面去，这个是我的一个担心。那另外一个担心也会觉得如果读者在网络冲浪的时候看多了这类热点，他还怎么样面对一个这种去写一个热点的小说，去把它虚构化甚至幽默化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会觉得这种写作好难啊，就是这种当下的写作其实很难。你们会觉得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呢？ 对，我非常认同，就真的很难，因为你写离自己近的事情，你就是会担心它是不是适合发微博而不适合放进小说。 而且我们也知道现在网上很多各种声音都有，好像你做一点东西别人就会来抓着你说，哎，这个话题不早有人写过了吗？其实不只是文学，其实不只是文学，脱口秀里面也是这样，比如说同样的身材焦虑这个东西，有人写过了，你再去写它，别人就会想说你怎么重复，或者甚至在怀疑你是不是抄袭什么的。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文学时刻，就是我写一个东西，它可能不是为了，比如说我写性骚扰这个主题或者职场的不公平，但我不是为了写这个话题，我是为了写这个文学时刻，就是在同样的被性骚扰的场景之下，有没有某个文学时刻让我觉得哦，这次性骚扰事件特别值得记录，或者说通过这个事件，通过我这个场景的组建，我可以 写出一个很在文学上很有很美，在文学上很优美的时刻， 嗯、 让它变得有文学价值。 嗯， 我觉得， 以及我觉得文学时刻肯定是要捕捉没有被写过的东西的，只是它在可能大的议题是被人写过的，被人讨论过， 对， 但是你捕捉到那个瞬间，比如说一个好好的男人他是怎么就被社会欺压压的变形呢、 嗯、 他是怎么就突然变成这样呢，可能你捕捉的是这一个瞬间。 是，我觉得我们都会在，我和颜悦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当中就在不停的问对方，你为什么要写这个故事、 嗯、 对， 那都不只是一个话题了，就是这个故事都为什么要存在、 嗯 嗯、 然后我们就最后，所以我们被对方折磨的发明了文学时刻这个词， 对， 也是为了让对方闭嘴、 嗯、 就是我是为了写这一个时刻，我是为了写这一秒钟这个人的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想想好东西里面那个铁梅蒙太奇那一段、 嗯、 对 对 对， 做家务， 对， 像在网上已经被讲烂了、 嗯、 但是他还是用他非常独特的表达让所有人都为之感动了、 嗯、 还有我们最近看的那个叫免责声明的那个美剧、 嗯、 我们就被这个美剧看得拐来拐去的，因为它有很多反转，我们最开始我甚至一度就不想看下去，因为觉得它再转能转到哪儿去呢，这个故事不就是一次可能是婚外情或者女性骚扰，就无非是两个大主题嘛、 嗯， 但是他，我看还是看到最后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句话，给大家剧透一下吧，就是他说那个，因为他老公最开始以为他老婆出轨了，所以就一直很生气，对他就 完全不听他解释， 不听他说话、 嗯、 然后最后他老婆终于有机会说出来其实他是被强奸了、 嗯、 然后他老公就那一刹那表现出了释然和同情， 嗯， 然后他老婆就说那我要跟你离婚，因为对于对于你来说我享受快乐居然比我被人 折磨更让你痛苦， 嗯，对对对，而且他是以非常平静的就是大灾过后的那种平淡说出来的，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 我和我颜悦就在那说、嗯、说他肯定就是为了这句话写的这一整部剧，因为他那个设置其实很难圆回来、 嗯、 因为他开头铺的其实他老婆要是声音再大一点他完全可以叫出来其实我被性侵过， 嗯 嗯， 但是他就想了很多办法去把它合理化，搞成他没有机会说出来，但我还是觉得不够合理的、 嗯、 所以最开始会有点想弃剧、嗯、但是我还是觉得他这个文学时刻抓得非常好， 嗯嗯，而且我觉得文学如果说要有什么功用的话可能就是某种糖衣炮弹， 嗯， 就是当大家在微博上吵架的时候你会觉得两边都有道理，但是你始终困在信息茧房里面、 嗯、 但小说它会伪装成故事和、 嗯、 和笑话，我先让你看这个故事，可能你看到跟你观点不同的人的观点你就根本不想看、 嗯、 也不会被说服，但是我觉得那些历来的文学对我的影响就是他们先让我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比较重要，就我们都觉得这些问题有一些甚至都不用讨论，但你自己要是真的在职场中遭遇一次性骚扰你就知道有多少人跟你想的不一样、 嗯、 然后你就觉得非常绝望，就是我们的认知和我们的现实是断裂的，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快崩溃了，就是为什么这么明显的事情这么多人居然可以不承认它，就像颜怡他那个小说里会提到女人是在消失，他、 嗯、 也是伪装成一个悬疑故事来跟侦探故事一样再来探险、 嗯、 看这些女人是怎么消失的、 嗯、 但是你看消失这个词听着就很文学很艺术，它就不是一个正常词、 嗯、 我不会有一天跟你说你问我颜怡去哪了我说哦，没事她消失了、 嗯、 然后觉得我疯了或者把她杀了，就我们提到消失我们会想到伏地魔最后那个灰飞烟灭、 嗯、 或者灭霸的一敲那个所有人都灰飞烟灭那个特效、 嗯， 但是你想女人的现实是不是就在消失、 嗯、 就是当我们减肥觉得自己不够美丽我们减肥、 嗯、 我们的肉体在消失，然后当我们说话一直被打断就好像我们的言语也在消失、 嗯、 然后说出来的话都是虚线框住的，然后当我们不断的想进入这个职场但是我们的名字永远写不上去、 嗯、 就是我们就感觉一直活在电影特效里面一样、 嗯、 是一个一直在消失的过程，就这些现实为什么就看不见呢，就没有人发现我们在特效里面、 嗯、 我们在绿幕里面吗，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想用文学去处理这个比较热点的社会话题，不仅是为了蹭热度、 嗯、 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在处理的是没有人处理过的点， 嗯, 嗯, 嗯 对啊，我觉得像你写的这个男偶像里面，这个他意识到他的女粉丝是，是宁愿去夜店打工也要过来看他，然后他还说你怎么能把知识还给老师？ 对， 还有他最后。 因为男偶像他必须要说话体面嘛，他不能真的提到夜场啊，提到那些词，所以他只能说，哼，你怎么能把知识还给老师呢？ 他最后，感受到自己的私人账号涌入大量粉丝， 啊，就女主角，对， 手机通知带来的震动与他对男偶像的这种欲望交叠在一起，以至于他把手机放在了胯下，这种文学时刻，我觉得都是有它独特的文学价值的，并不能被一个话题笼统的概括掉。 嗯，因为对手机的性欲就是更强一些。 对，我觉得你们刚讲这个女人的消失，我就想到我之前也读过一本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她叫卡门·玛利亚·马查多，然后她有一本文景翻译过来的，应该叫《身体和其他派对》，是一个短篇小说集。然后它里面有一篇也在讲，就是她也用了女性的身体消失这个意象，然后她处理的应该是和厌食症相关的。对，就是她也其实也是一个很明确的实体上的女性的身体在缩小，或者说占据更大的空间，这样的一个故事。对，然后我看你们这篇的，就这篇女性在一个一个消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故事。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十分文学的意象。 是的， 开心。 对，然后我们刚刚其实在讨论就是文学嘛，我想把这个问题再往大推一步，就是文字和其他媒介的关系。 对对对对 对，就是我最近在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文字作为一种媒介，它的特殊性和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尤其是当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其他各种各样的媒介，像我们刚聊过的可能是社交媒体、社交网络，你有图，你可以发小红书，然后你想就是发一些名人的内容，你可以发微博，对吧？就是很多，而且现在又有这种短视频啊，就是这种 还有脱口秀 的，对对，就是不同的媒介的情况下，我就在想说文字。就是它的意义，或者说写作这件事情的意义，除了对创作者自己的意义，就是你想要让自己的生活有意义，你想要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写作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有意义外，它的意义还在于哪里？或者就是说什么样的素材在现在这个媒介环境下还是适合以文字为载体进行表达的？但我觉得你们刚其实回答了一部分这个问题。对，但是我还是很好奇，比如说作为创作者，这个问题会困扰你们吗？还有就是说文字的形式和其他媒介的形式，你们会怎么样去区分和选材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真的想的太多了。 嗯， 对， 我觉得我还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一点非常现实的一点，就是写小说是你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事情。 嗯， 你做其他的，你做一个综艺，你需要别人来配合，那这个人能多大程度配合到你呢？包括做综艺节目就是更多的环节了，什么拍摄、真人秀、剪辑、播出、平台宣传，每一步你都无法掌控。对，那遇到一个好的团队或者说契合的团队那还行，基本上可以算是你自己的作品，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东西就是很多人一起的作品，它无法代表你。 对 啊，那小说就是咱们从最悲观的角度来讲，它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你出来以后，就算被骂，或者说 没人看， 大家对对不看，那也是你的作品。 嗯， 它为你保留了一个完整的表达。所以我觉得我作为创作者，我还是非常喜欢想保留这样一种自己能控制的东西。 而且我觉得你说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写书的过程中一直在思考，它确实是非常非常难选的，一个事情。而且你就很难说服自己，你把一些字印到树的尸体上，它就变得更有价值，就是对吧？你发到手机上怎么了呢？就是， 但我写的过程当中，我真的有一种我终于理解了那些想保留方言的人的感觉。 哦。 就是这个东西虽然它现在没人看了，但是它美，它有，或者说它有它独特的美。嗯， 你跟树说去。 是吧，我就觉得文学它有独特的文学之美，它是别的美无法替代的。 不过我觉得如果咱们能捕捉住文学时刻，其实媒介真的不重要。 那倒也是， 就是虽然形式肯定会影响内容，当你说脱口秀的时候，你就得狂删那些但凡是复杂一点点的东西，你就得删掉。但是也有没有人处理好脱口秀这种文学时刻，也有的是。就是我感觉大家也 很多时候在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你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你只是可能今天要演出你来不及改，你就那么演了。对，他就是你很难做创作，做了好几十年，然后你完全不明白创作好在哪儿，就是这种人也挺少见的。就是但是我会觉得我们自己在选择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个是或者说就是我们发现自己看的美剧和脱口秀和电影越来越多的超过于文字，而且好的东西确实也不输于书上印的，当然现在这些都互通的，一个好的电视剧电影它可能也会出剧本什么的，但是这些就是让我意识到媒介真的拦不住什么。因为当你说哎呀现在不看书了，一天到晚就刷手机，你就感觉哪个老登在说话，就是怎么又来了但是可能就是我们会意识到比如说脱口秀它好在哪里，就是它有让你明白有些话你必须先说别人想听的，然后你的观点才能得以传达出去，你很难忍住在那尬那么久。但是我们去看那种读书会读诗会，大家好像不太在意尴尬这件事情就是底下人全睡着了，上面那人也不在乎，但是你很难想象一个脱口秀演出能这样。 就是你们刚才提到嘛，写小说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但我觉得你们这两本小说被放在一起的这个设置其实又好像打破了这样一个这个老的很老的说法吧，就是这两个小说集其实是放在同一个书盒里面的，就是如果是很细心的读者来读的话也会觉得有点像一个游戏，因为严怡和严月会在自己的小说里提到对方，就是会在说比如我妹妹总跟我吵架，就是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判断出这个小说是谁来写的。我觉得就是你们在彼此小说里的浮现呢，其实也不是一个重要人物的出场，它更像是一个线索，就是背景里有这样一个人，他一直都在，说明你们在写小说的时候也一直在想着对方。 对， 我觉得很多电影里面其实是这样的，就像那个《十戒》或者是基耶夫洛夫斯基那个《红白蓝》，他一直有一个背景里的人物，就是总是会出场，你会看到他可能今天在街角闪过，在下一部电影里可能又在放风筝，就他并不是一个有实际功能的角色，但他是一个线索人物，就让读者一直知道哦，我是在这样一个电影的叙事里面。所以鉴于这个小说集有一个很巧妙的这种两本书两个作者却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的设计，就我想问你们两个一起出书是啥感觉，就是因为它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的设计装帧，然后后期的销售和评价，其实你们两个都是被捆绑在一起的，你们会觉得这种做法有什么利或者弊吗？ 我特别生气啊！ 我先生气， 我 先 生气， 我 先， 我 先 打一架。 我是妹妹，你总得让一次我。 严月就是当时是这样 的，就你知道严怡这个人，他我的名字从来没有单独出现过，或者说先出现过在任何地方。 你是妹妹，你活该。 你知道我的感觉是我姓严怡，你知道吗？我的名字是严怡演员。 复姓。 对对，复姓严怡。我非常痛苦的一点是我本来对这事儿和解了，有一天我看到天猫超市挂着我们的书，上面写作者是严怡等。 不，你还没补充那个信息，就是出这本书的时候严怡说，如果你要跟我一起出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你这次要把我的书放在前面。 对， 然后所以大家如果那个我们在给你们写完吐清以后，我们还特意按那个顺序装回去了，就是把演员的书放在 第一本。好像是因为拆出来的第一本是演员， 是我的。 对 对, 对， 然后没有人在乎这个事， 大家 没有人发， 大家就会觉得啊，那一定是第一本用来挡灰的，第二本才更重要吧。 我想要说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所以在我的那两本书上面把名字签反了吗？签反？ 是的，是的， 就是他们当时有签的这个兔签是在严月的书上是严怡签的，在严怡的书上是严月签的， 就是因为搞乱 我的 东西，完全搞乱， 玩一些行为艺术，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的人格简直就是没有办法分开。而且我本来是觉得我这个小说甚至是这几个短篇都是有连续性的，严怡跟我完全不像，然后严怡说我们一起出吧，气死我了。 我就觉得不是我，哎呀，就刚才说到那个，我那个小说里面就是那个一直跟我吵架的妹妹嘛，我最开始写完了以后我拿给严月看，他看了以后就说 你这个妹妹完全没有必要出现了。 对啊， 她不是因为她没有再出现了。你想在干什么？我说你胡说八道。然后我自己看，她真的没有在。 对啊， 就后面就没有了，因为确实情节跟她没有关系。 所以她是你潜意识的一种表达。 对，然后她就说你删掉吧。 嗯， 我说我不能删啊，这个开头就不能删，所以后来我删掉了后面一小段，然后开头还是留了他在这里， 哦， 然后他就变得更没有必要，我觉得我就想到那个戏剧写作说，如果一把枪哎或者一个弓箭第一幕出现在墙上，那他第三幕一定要再出现，然后我就完全没有， 是说明这个作者就喜欢玩弓箭而已。 颜月就是我的破坏我小说结构的一个人。 但我觉得啊，我想升华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会去找，就是那个单口喜剧叫 The Voice，就是你要找自己的声音，然后我们就会想象自己的声音是老白男的声音，然后就一直在想啊，我的声音应该怎么样。但是我后来意识到，如果我把我写的场景给电影化，然后旁边那个录旁白的那个声音到底什么样，忽然意识到不是说它是什么样的，而是它是几个声音，因为对我来说它是两个声音，因为我一个人我是没有 太闹心了，谁想看这个 就是不是因为一个人我没有力气去这个世界，对，所以我看大神小妞之类的作品的时候，包括亚特兰大，他们都是一群人，他们作为少数群体，他们都是一群人，然后我就意识到，包括你之前跟我们分享会的时候，我觉得你提到对话这个点，我后来就突然有一天惊醒，我就意识到，哎，这个点很重要。 对， 对，因为包括我们和很多人接触，他们也慢慢的在开始在你的影响下提到这个点，是对话，而且好像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他们写对话越来越多。就是我感觉我们的声音就不是我们，我的声音可能就是两个人的声音。而且我们会发现，我发现很多人的黑料就是，比如说雷德利·斯科特，他的黑料就是他其实有个弟弟帮他一起写。就很多创作者他们会伪装成自己就是有主见，自己就一个人。但像诺兰，像斯科特，还有像 Donald Glover， 甚至像菲比，也有姐姐啊，他们都是一起创作，但是只有他们一个人有名。 对啊， 感觉你们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对呀， 创意圈最大的罪恶。 对，就大家都想装作自己就是全世界最厉害的那一个，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听了我的建议而变得更好了。 对， 但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团队。 就是我觉得颜月最过分的事情，大家不是说，为什么上帝一定要是个白男？上帝不可以是黑人吗？上帝不是 God 不可以是 girl 吗？你就说那不可以是双胞胎吗？ 对呀，不可以一起抢东西吗？圣经为什么上面不写了两个人的名字，而且有一个人在前面，这咋写？ 我最初知道你们在写小说的时候会有一种假设，就是因为双胞胎已经成为了你们脱口秀表演的形式的一部分嘛，我就在想如果你们分头去写小说，会不会是想要发展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就是在小说中完全做自己，不用再考虑到双胞胎的身份。对，我这个单胞胎当时有这样一个设想，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的初衷也如此。然后也想顺便问一下，你们最早看到对方的作品是什么时候？是一篇写完就会发给对方看吗？还是最后才看到？以及你们看到对方的作品的时候，更多是觉得这个是出乎我意料的，还是有一种果然如此的感觉？ 我觉得很实际的回答就是，我们也跟出版社的朋友们讨论了很久，就他们说如果你们俩突然就变成两本书，大家就以为你们感情破裂。 你们像那个合约夫妻。 对呀，啊，我们就很像那种离不了婚的。 你们就人设崩塌了。 啊，对对对对对，真的是人设崩塌。对啊，那就完蛋了。觉得还是算了吧。就觉得这个事情，哎，就是人是不能逃脱自己在书写的桎梏，就是你写这些人被困在这些里面，你会发现自己也被困在这些东西里面。 是的。然后我最开始看到颜月的作品，就是他，我们都没有写完第一时间给对方看，因为我们太怕我们的思想会通过心灵感应互相交融，导致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完全一模一样。 对。 然后，但我们拿到对方东西看，还是看到了很多一样的东西。 对呀，啊， 我超想死， 更崩溃了。 然后我是真的很震惊，因为我觉得，颜月是我心中最好的作家。 哦。 但是他给我看的，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好，然后所以我就抄了一点。哦，没有没有。没有，但我觉得他，我没有直接抄啊，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受他的影响，我后来改动的时候，我把自己改得更 情绪更激动了一点吧，我觉得是会对我 有所帮助的。 我跟严怡的区别就在于，严怡是就是会过来来主动看我的书，而我也是主动的把自己的书怼到他嘴里去让他去看的，就是因为我需要他帮我改，但是我不好意思直说、 yeah. 也不是不好意思，我就不想让他觉得他对我来说必须是必需品然后我就会假装不经意间 随我性了， 对对对就我会假装不经意间跟他聊天，去他卧室说严怡想不想听个故事，然后就开始跟他讲，然后就根据他的微表情来判断这篇故事哪里还有问题，然后是不是得再改改、 哦、 嗯， 对 对，然后严怡也是我心中最好的， 但他已经认为你是最好的小最好的作家了， 嗯， 对对，他但凡敢说不是，他以后就等着半夜被拉起来听小说但严怡在我 本来还觉得这里超感动 没想到是被胁迫以后的发言 对，就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想成为最好的小说家可以真的要找到你的盟友、 哦、我以为说要有一个双胞胎 啊，对啊，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我们前段时间真的在跟朋友一个单胞胎的朋友讨论怎么找到自己的双胞胎 对 这个概念很好哎， 就越听越可怜，那个人的生活越听我就不想听了，我就觉得你要不你自己待着吧，我不想听、 他就真的很认真的跟我们说、他觉得他非常想找到自己的双胞胎、他的朋友朋友他就是我想找到双胞胎、就说然后就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单胞胎说这句话有哪里不对、他就一直在问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自己的双胞胎，就好像我们是找到的一样 、但我想跟你们两个分享一个我最近看的新书、是弗兰岑的一个文集、就刚刚出了中文版叫更远之地 哦，那本是吧， 因为我记得颜月很喜欢、很喜欢弗兰岑，他在里面收录了一篇他的演讲，就是谈的就是自传体小说，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是可以回应你刚才提的这种写作搭子要有一个盟友，因为弗兰岑英年早婚嘛，他应该就是20出头就跟他的作家女友结婚了，然后他在这篇演讲里面就提到说为什么他的小说是反自传性的，因为他不敢把他的经历写到小说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他20出头结婚并且跟他的妻子都是作家，他们两个当时就觉得自己组成了一个作家联盟，他们的未来就是去一起写出震撼美国文学史的作品，两个人野心勃勃，并且弗兰岑的妻子其实是来自纽约嘛，就他觉得他妻子来自大城市，然后写的也比他好，肯定会更先出版，结果弗兰岑的第一个小说非常顺利的就出版了，然后在他跟他妻子去度假想要安慰他妻子的时候，他的第二部小说写好了，并且也很快的就出版了，他在这个演讲里就提到他那时候内心涌起了无限的愧疚，就是他就觉得为什么我的妻子写的比我好，为什么总是我的小说先出版，然后他就说出于这个原因他早期的小说就更加的反自传性，他不敢把他的生活写进去、不然会被他的妻子觉得更加冒犯自己， 对对， 然后他在里面也提到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他一边深陷这个婚姻的忠诚同时又很愧疚的这个泥沼里面，然后一边又很委屈，就是他的妻子会问他说你是不是偷走了我们的生活偷走了我们的故事，这个其实有一点点像那个坠落的审判的一个 性转 版、 嗯、 对，然后这个时候弗兰岑就哑口无言，因为他确实在可能在写作层面更为成功，或者说获得了意料之外的成功，然后另一方面他妻子又提出了一个他难以回答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你书里面的女主角总是得病或者惨死对，就让他觉得更难受了，好像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就我觉得他是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性质，就是在前面讲了他个人的这些经历以及他为什么反对自传体小说这样一种写法，然后在他其实挣扎于这个婚姻之中的时候，纽约时报给他了一个任务，就是让他去采访美国的其他的作家写一篇跟作家相关的稿子，他说当他走出他跟他妻子两个人的这样一个作家同盟，去见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作家群体，比如唐德里罗可能还有品亲等等，他才意识到原来我们可以属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就是原来我不需要背负这么多的愧疚感，原来这个共同体里不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携手前进，就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你找到一个一起跟你写作步调很同步的这个同盟很重要，另一方面感受那个更大的同盟可能也很重要， 是是， 而且他们俩不平等呢，听得我都幽闭恐惧了，他们俩这关系。 对，就是我看完这个之后，我就很想去找来他夫人的那个小说来 看。 我也是。 对，他夫人叫，应该叫维拉瑞尔康奈尔，就是我觉得应该大家也可以找来他的小说来跟弗兰岑的小说对读一下，应该会很有意思。 嗯， 我想到那个迪迪恩，她的丈夫不是也是一个作家吗？但是一个远远没有他妻子成功的作家。然后他丈夫就说，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见自己见到了上帝，然后上帝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喜欢你妻子的作品。 ”这太好笑了， 什么顶级噩梦？ 哎呀！哦，但这种很难得呀，就是妻子居然能比丈夫更出名、更幸运，其实是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结构问题还挺麻烦的。就是当我们作为双胞胎，大家羡慕我们，肯定也是因为我们之间是比较平等的， 嗯、 就是没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会渗入我们的关系里面。 嗯 嗯，对。 但像他们那种扭曲的关系吧，我就觉得哎呀，真是太倒霉了。 嗯，对。 而且这种婚姻的关系其实比较后天，就是你们这双胞胎的关系是先天赋予的。 是的是的，而且自传体小说我也一直是觉得我因为我很早就看过他在那个如何独处里面讨论自传体这个问题，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看出阴影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他的心理负担也太大了，就是他写一个故事，他要去考虑比如说如果我写的太写实，会不会是我没有想象力的证明，我无法虚构。但是如果我写那么写实吧，我家人老想杀了我，就是而且如果我写的特别不写实，那我的真实经验难道是不值得用的吗？不应该被用的吗？我后来就知道，大家就像写脱口秀一样，可能就是你的情绪是绝对真实的，只是这个事件因为生活中的事情还是不值得直接写下来的。对对对。但是而且自传体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自传体这个问题在他那个年代还只是作家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到现在确实有更多的结构性问题渗入进去了。就像一个男性的自传体小说，比如克劳斯高那样的自传体小说，他就会被很认真的对待。但是如果你想像我去写一辆，他谁理我？这是问你写的是不是小红书，就是他会是一个特别展现脆弱的东西，就好像一个男性，因为你想一个男性写什么看起来都像在创新，他写一个女性的女性才会写的那种生活中啊，他阳痿啊，他老被他爸骂呀，这些问题他做家务什么的就会显得哎呦，男性没写过这种东西那可厉害了。女性写什么，就是你写女性的生活，大家觉得哦，这种东西不想说全是吗？你如果写一个男性生活，就会质问你为什么要男性的声音讲话，就是感觉这种问题如果这么抽象去看待它，对女性创作者就是一个极大的限制。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也特别不喜欢用一种就是规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这种方式去看去对待创作者。 你刚才提到这个，就好像女性写了这样的小说会被说那跟看小红书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是冒犯的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女性写的任何东西里都能看到她自传性的部分，就是总觉得女性的虚构要完全来源于她的生活，来源于她自身，就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完全覆盖的冒犯，你不管怎么写都会存在这两种风险。 是 对，去挖掘你的隐私，去猜测你到底是否经历过这些恋爱，这些都非常恶心。就好像对这里面也存在你说的这个就是它比刚才我说那部分还要深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宏大叙事，而什么是私人性的写作？就是不是我们下意识都会认为男性写什么都叫宏大叙事，而女性写什么都叫私人写作，甚至身体写作曾经就被视为是一个特别女性写作的流派，这本身就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对，刚刚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女性写作的问题嘛，我觉得在女性写作里面还有一个往往会被忽略的问题，其实就是女性创作者之间的互助还有女性的同盟的问题。这个就让我想到在 我在岛屿读书第三季里面飞行嘉宾七几年，他提到写作就是精神上的岛屿，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因为我们总说女性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管是实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物理空间上的，但其实女性的生活和创作也很像一座座岛屿，她们可能是很隐秘的漂浮的，从天空上面俯瞰是很渺小的，在看到和知道彼此的存在之前，我们都以为自己是一座孤岛，被满眼的海包围。对，因为看你们最近的采访，包括我们之前私下的聊天，你们也总会说是很多女性朋友教会了你们，教会你们要克服羞耻，要相互吆喝，相互支持和赞美。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让岛屿之间相互靠近的方法，因为只有看到和知道彼此的存在，知道有很多女性都在不同的领域做创作和表达，其实就是不同的女性看到彼此的，但是在看到彼此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不孤单。 是的，而且在我们要强调一下，在我们写作的这个过程中，你们都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你们都对我们起到了很大的鼓励和启发我们的作用，所以非常感谢你们， 也要谢谢你们。 哦 那这种相互看见其实也不限于女性之间，在我在岛屿读书的三季节目里面，其实每次都是前往一个不同的岛屿，第一季就去了我们现在所在的海南的分界洲岛，第二季去了珠海的东澳岛，第三季呢就是前往了希腊克里特岛。在看的时候，我就总会想起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里面提到的两种故事原型。他写说有一则德国俗谚说，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人们把讲故事的人想象成远方来客，但对家居者的故事同样乐于倾听，谪居异乡的人安分的谋生，暗属本乡本土的掌故和传统。若用经典原型来描述这两类人，那么前者现行为在农田上安居耕种的农夫，后者则是泛海通商的水手。在我看来，我觉得海岛总是和航行和水手息息相关，讲故事其实既是一种经验的传授，也是一种沟通和交流，是一种文化和文化的相遇。正如这个节目里也提到了很多编辑、翻译家和作者，他们也是通过文字在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验遭遇。然后在这个节目中三季下来，其实大家也提到了很多书，这个节目中提到的书也被整理成了书单的形式，在网上广泛的传播，也备受大家的喜爱。其实在这个书单里面也有很多我们很喜欢的书， 比如吉根的《像这样的小事》。 是，也提到了这本吉根的小说也在我个人的2022年最喜欢的十本书里。那这本书2023年也出版了中译本，一座像这样的小事，译者是马爱农老师。我觉得和言一言月的一些小说一样，吉根的这部小说其实也是从女性真实的遭遇出发的。那如果你读到这本小说的最后一页，你会发现它提供了历史上爱尔兰某大拉庇护所曾经囚禁了30,000名女性的一个真实的历史背景，就更让人觉得这个书名里的 small things 其实有一种巨大的压迫感，以及在圣诞夜里这个主角他自己的良心和整个教权甚至当时的天主教社会相抗衡的巨大的意义吧。那在像这样的小事这个书里面呢，吉根也一如既往的擅长写寒冷，除了实际的低温，还有人因为恐惧而感到的寒意更甚。可能很多朋友都读过他的那个著名的短篇小说《南极》，在那部小说的结尾，被陌生男子靠在床头的赤裸女人把被子踢到了地上，其实读者也可以感觉到寒冷和死亡正在一同降临。那在这部像这样的小事里面，我们也仿佛能看到大雪不会停，然后被虐待的那些女孩正在被冬天和当时社会人心的冷漠合力杀死的一个境况。那转眼又快到圣诞节了，如果你也在找一个不那么普通的圣诞故事，或者也在思考在这个坏事重重的世界里是否或者如何还能做一个好人，或许也可以去看看吉根的这一本小说《像这样的小事》。 那最后就希望对我在岛屿读书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今日头条关注这个节目，大家也可以关注和这个节目相关的书单。 今天非常感谢言一言月再来做客我们节目，也是一次非常开心的聊天体验。 真的， 嗯，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去关注言一言月的，还是我应该说言月言一 言月言。 自从你说了这个，我就开始想， 我终于有姓名了。 对， 大家会不会觉得言月言一不是言一言月？ 等一下，言一言一是谁啊？是一个新的组合。 对，希望去关注他们俩的这个新书，叫做《正常故事》， 嗯， 然后其中。言月写的这本叫做我成了一个越来越易怒的女人，言怡的这本叫我是很久以后才发现我们在消失的， 大家一定要先看言月的那一本不然你们就在双胞胎歧视 好，那就非常感谢你们来我们节目，然后希望下次再来做客，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一直继续创作下去。好，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拜 拜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你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随机波动 Stochastic Volatility 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官网 www.stovol.club， 还可以在苹果播客 Spotify Pocket Cast 等泛用型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推送的二维码给我们打赏。我们下期再见。